眷属应该注意的各种事项。一，父母是我们每个人生身养育的大恩人，应当是要孝顺的。兄弟、姊妹、夫妇应当是要亲爱的，子女、孙媳应当是要慈爱的。那么，怎样是孝顺？是亲爱？是慈爱？怎样是不孝顺？不亲爱？不慈爱？对于这件事情，必须要彻底的认清。若是笼统，那就必定会使着孝顺、亲爱、慈爱的心变作大忤逆、大残酷的事情来。我们大家每个人欲免除这个危险，那么对于下面所讲的必须要详细学习。二，凡人到了临终的时候，是做人一世的最后了。我们做眷属的人，应当要尽这短短的时间，对着病人真实表现孝顺、亲爱、慈爱的心，时时刻刻要好好的看护，不论什么的事情，一一都要随顺病人的意思，不能使病人心生一些烦恼。三，凡人命日临终时候，必定要向助念团请几位团员来帮助念佛。助念的团员若是到自己家里来，我们全家的眷属人等一切都要听他指导，丝毫不能违反。要晓得那助念团的团员是为了救度我亲属的神识往生西方去的，所以我们全家眷属人等个个都要做感恩想，要尽心招待他们。假使助念的团员因是他往或一时难以请到的话，那么就自家眷属人等如法帮助念佛也是一样，不过必须要依照这个助念的方法去实行，不能把这个方法改变一些，那就决定可以往生西方的。并且要全家吃素，绝对禁止杀生，为病人修福。到了要人助念的时候，病人的疾病一定是很重的了，在这时候就应该一心 为病人念佛，助他往生西方。切不可一面又要人助念，一面又替病人打强心针，吃高丽参补药等等，这样就更增加病人的痛苦，阻碍他往生西方，这是最可痛心的。希望做眷属的人要明白这一点，不要害自己的亲人。四，凡人到了临终的时候，即是西方的圣道和天上人间修罗的乐道及畜生恶鬼地狱的苦道分判的时候，眷属人等若是帮助病人念佛，那就是送他的神识往生西方的圣道，去享受无量的妙乐。设使对着病人悲哀啼哭或叫喊等，那就是推他的神识堕落畜生、恶鬼、地狱的三种苦道里，受永久的痛苦。要晓得，做眷属的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分别清楚，是孝顺不是孝顺，是亲爱不是亲爱，是慈爱不是慈爱了。五，应当要相信佛经上所说，若是堕落到畜生、恶鬼、地狱三种恶道里去，那所受的痛苦真是说不尽了。受苦的时间也是长远的了不得。地狱最苦，一日一夜，需受过一万次死，一万次生。恶鬼的苦，百千万劫的长远，连江水的名字也不能听到过，何况得食。畜生亦苦，抽肠破肚，供人口腹，若是堕落到这三种恶道里去，最少要受过五千个大劫，每个大劫有13亿4384万年这样的长久。若是等到这五千个大劫的罪苦受满以后才能出离，那么不晓得是几时了。设使升到西方去，每日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做良好的朋友。眼所看见的都是庄严的妙色，耳所听着的尽是微妙的雅音，那享受快乐的事情真是说不尽了。又都具足神通道理，要来度化我们大家的眷属，说要来就来，要去就去，都是如意自由的。 并且一生就可以成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详细地想一想，那西方有这样的无穷无尽的快乐，谁人不肯发心帮助自己的父母人等念佛送往生西方受快乐呀？那畜生、恶鬼、地狱有这样的无量无边的苦恼，谁人肯用毒心对着自己的父母人等悲哀啼哭，推落堕入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里去受苦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晓得，凡人临终的时候，或生西方，或堕落畜生、恶鬼、地狱，这个责任大半是在做眷属的人身上。六，凡病人在平时已有念佛求生西方的愿心的，那就最好了。若是没有信心或不晓得念佛求生西方者，我们做眷属的人应当对病人讲明白，做人是没有永久做人的，有六道轮回生死的。地狱三途是苦得很，也最容易堕落。再说西方最最快乐，西方极乐世界里是没有地狱三途的，也没有六道轮回生死的。西方的人民是由莲花里头生出来的，所做的莲花又柔软又香洁又大朵又好看又光明，西方的人民所住的都是珍珠宝贝的楼阁，又高大又美丽。西方的人民要想吃什么最好的东西，就有什么最好的东西来；要想穿什么最好的衣服，就有什么最好的衣服到。西方人民所受的快乐真是说不完。你若发心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切愿要求生西方去，那么到了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手执大朵的莲花就来到你的面前迎接你往生西方去。生到西方，那就有享不完的快乐。你肯发心念佛，决定能往生西方的。做眷属的人，这样子每日对病人说三次，说的方法不可以急躁，需要平平和和的劝导。要晓得病人的心是最容易动烦恼的，也很怕烦恼的。如病人已经相信了， 就不可再劝导。以后就只专门劝他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就是了。七，凡病人如有家务或其他要事，平日未能向眷属说明者，眷属人等必须在病人心事清明，会讲话以前先问个明白。如病人心事昏迷，不会讲话，或早已问过了的，那就不可再对病人说着家务事情的事，免得坏乱病人的正念。正念就是佛念。病人的心事若是清明者，做眷属的人应对病人说道：某某啊，家庭一切的事情我等都会担当的，你一切不用顾虑，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这样的话只可以说一次，以后单单警策他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同时自己用手指指示西方的方向，对着病人说：西方就是在你的面前，你一心念佛，做自己往生西方想。做眷属的人每日这样的对病人警策几次，设使病人的心事昏迷以后，那就不要警策了，就只专门高声帮主念佛。八，如有亲戚朋友来探望病人，做眷属的人先请客人到别的房间去招待，并对客人说明，凡人临终是最重要的事情。再说，帮助病人念佛是有大利益的。若对病人悲哀哭泣，是大妨碍的。这样对他说过，一方面免得客人心生疑惑，二方面免得在病人面前悲叹懊恼，妨碍正念。还要相劝客人帮助病人念佛往生西方，这样那就真正是有大感情了。九，如有病人业障发现，不喜人替他念佛，讨厌人念佛，听见人家念佛心里就难过，或者看见冤魂前来索命等事，这些都是他的业障发现，阻碍往生。为眷属的人要诚恳地在佛前替他念佛忏悔，令他业障消除，往生净土。如去年 有一位居士，他的母亲生病将死，他就请了助念团到家里替母亲念佛。他的母亲听见人家念佛，心里反觉得难过起来，叫助念团员不要念。当时那位居士的皈依师父知道这是业障现前，就替他的母亲念了几卷地藏经。那位居士也很恳切地在佛前替母亲忏悔，后来再替他的母亲念佛，他的母亲就觉得欢喜了，结果还是往生西方的。上面讲，念地藏经可以消除业障，假使不能念地藏经，就是念地藏菩萨名号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位居士，他的父亲生病将死，看见一个女人和一条狗向他索命，那位居士就替他父亲念佛忏悔，女人和狗就看不见了。后来他的父亲又看见二位僧人，那二位僧人对他父亲说，你前世曾阻止我们往生，所以现在我们也要阻止你往生。那位居士就再替他父亲念佛忏悔，并且祷告那二僧人，让他父亲往生西方。他的父亲如能往生西方，将来决定会来帮助二位僧人一同往生西方，以谢过去阻止往生的错误。于是二位僧人也就看不见了。最后他的父亲又看见一位老僧对他说，你的冤业已经消除，再过三期就可以往生，你的位次是第五级，并且说，所谓三期，你的儿子是知道的。大家以为三期是21天，助念了这许多天已是很累的了，现在还要继续21天，大家觉得很困难。原来只过了21个终点，他的父亲就往生了。第五级大概是中品中生。照此看来，为眷属的替病人念佛忏悔，或者诵地藏经或地藏名号等，对于病人是有很大的利益的。十，凡病人将欲断气的时候，助念的人众若是多的，眷属人等都向佛前或跪念或拜念，至诚恳切，求佛慈悲接引亡人神士 往生西方。助念人众若是少的，眷属人等就靠近病人身边帮助念佛。不过勿在病人面前相对着看，要晓得在这个时候亲属相见，难免不生悲哀情爱的心念，会妨碍正念。最宜或坐左右，或坐后面，那念佛的声音切不可悲哀，如啼哭相似。若是这样的话，病人听到心里必定会升起悲哀爱恋的念头，若有这样的心念，就要失去正念。正念若失，西方就无由得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眷属的人必须要特别谨慎，特别注意，绝对制止悲哀，但以高声念佛，一句一句念得分分明明，一字一字念得清清楚楚。在念佛的时候，心里坚想求佛慈力，加护亡人，身心安乐，正念分明，速得往生西方。十一，凡亡人断气以后，身体尚未全部冷透以前，在这一个阶段中间，我们做眷属的人需要更加注意，止息悲哀，发心高声帮助念佛，同时还要时时刻刻顾到亡人的面上或身上不可被苍蝇蚊虫停着。要晓得亡人气虽断了，身体若是还有一些热气未曾冷透，那神识还没有完全离开身体，若是有物触着亡人的身体，亡人就知觉痛苦。有些人只想要常去探探亡人的身体，热气在什么地方，这是对于亡人只有大害，无有少利的。若是过了十多点钟以后，如要探亡人热气冷透未冷透，也要请有相当知识的人轻轻慢慢地去探。在这个时候，对于做眷属的人必定都要听那助念的团员指导，免得错害亡人。如无助念的团员指导，那就必定要依照助念的方法去实行了。至于助念团员，也要听领导人的指导，不可随便探摸亡人的身体，切切不可听那世俗上那些无根据的迷信说话。 他们说，凡是人死了，要趁身体尚热，骨节柔软，好换衣服。又说，人若死了，不早搬铺，会欠棉床债的。又说，需要哭的，若是不哭，那个凶星是退不去的。这种迷信的说法相传下来，被他们所害者有无量无边的亡人，冤枉受大苦恼，堕落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里去。古时候，有一位阿奇达王，平生信奉佛法，兴造塔寺，功德巍巍。到了命中正当断气的时候，服侍他的士官因为多日没有睡眠的缘故，手中的扇掉下来，落在他的面上。那时他觉得很痛苦，极生嗔心。命中的时候，神士就随着这嗔心去投入蛇身做蛇了。好在这位阿奇达王平生有信敬佛法、兴造塔寺的功德的缘故，后遇僧人对他说法，这蛇因为听佛法功德的缘故，三日后死，即脱蛇身，神是生生天上。又古时有夫妇二人，很是亲爱，平生同信佛法，奉持斋戒。一日，夫君死时，那个妇人悲哀啼哭。他夫君身体虽死，神识尚未离体，听到自己妇人悲哀的音声，心生情爱的念头，于是神识就随着这一念的情爱投入妇人身上，做鼻孔中的虫了。那妇人为夫君死，涕泪悲泣。那时由鼻孔中堕下一条虫，妇人欲以脚踏虫，一僧人唤曰：“休伤你的夫君。”那妇人惊问缘故。那僧人说，你夫君平生奉持斋戒，应当升天，为你悲哀啼哭的缘故，你夫君听到心生爱念，神识就随着这爱念投入你身上，做鼻孔中的虫。那妇人自悔，求僧人对虫说法。那虫由听佛法的缘故，便脱虫身，神识也升天上。这两个故事 都是经上所说的，皆有根据。那世俗上这套虚传的迷信说话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大家决定要廓清这些迷信的说话，免得后来的亡人再遭冤枉受大苦恼。冤枉堕落畜生，恶鬼地狱里去。所以在亡人断气以后，身体还未全部冷透以前，我们做眷属的人必定要断除哭声和制止触探亡人身体，免得遗害亡人不能往生西方。总而言之，一切均应听从助念团员的指导。如无助念团员的指导，我们眷属人等需要慢慢轻轻地谨慎探其身体，等到全部冷透以后，再预备沐浴换衣。沐浴更衣的方法在下边沐浴更衣文中再会说明。